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们最积极。 HKPeanut， 我是刘世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其实想想咧，即系得翻一节咧，就讲唔到我想讲嘅嘢，即系倒不如下个礼拜就成节攞嚟讲一个大家喺网台冇乜听到嘅嘢，就系、是、回归二十年。其实报纸已经卖咗几个礼拜噶啦，喺唔同嘅角度去睇翻回归二十年，喺你自己嘅即系 perception 睇出嚟呢个世界变咗啲乜嘢。即系当然可能有个引子，而家短短地讲就系话，大家都会知道系梁振英上场之后，俾你一个好感觉唔同嘅香港，系完全唔同之前嗰几年嘅。咁你回想翻之前嗰二十年，咁董建华嗰时除咗沙士嗰几年系好难过之外，会唔会觉得政治系稳定啲呢？会唔会觉得西环插手香港嘅政治事件系少啲呢？会唔会冇咁多李斯烟呢？又或者会唔会冇咁多 好似冇 exactly， 会唔会冇咁多吴克俭呢？系冇嘅。即系其实喺曾俊华选举嗰时候，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就系话究竟你所认知嘅香港系点样？97年嘅香港同唔同94年嘅香港呢？2001年嘅香港同唔同94年嘅香港呢？你大家系用啲时间去谂下，你会发觉真真正正香港系变坏变差，西环插手香港每一样嘢，其实系近呢几年发生嘅事。即系好话唔好听，系当到真后期咧，你都唔系特别太觉得。是西环影响得香港咁紧要，尤其是老实讲选举，其实每一次西环都有做功夫，但系到唔就系、是、至唔至于到2012年，甚至乎2015年、16年嗰种就系有恃无恐，俾晒钱，俾几多钱知道，甚至乎收买边个去做啲咩嘢，好似光天化日，老脸系做唔到嘢嘅。我唔明2012年已经讲紧咁多掌心雷，点解老脸唔放蛇呢？找啲婆仔去民建联啲旅游巴录嗰段声带好 Q 难咩？ 放咗啲咩人入去？ 我唔觉得呢样嘢咁难，但冇见到呢啲新闻出嘅、嗯。即系当然做记者嘅人会明白我讲咩啦，吓咁、即系但系呢啲咁真系要好多时间 elaborate， 留翻下礼拜啦。即系今集咧就唔好俾佢停啦。 如果你觉得打风 系啦，如果你觉得系即系非常之闷嘅，你转台吧啦。但系你如果想听一啲 fact， 又或者想听一啲好 honest 嘅 opinion 嘅，你继续听埋呢15分钟。嗱，头先讲嗰样嘢，其实我即系追得唔够，系啄得唔够啄落去。我真系好想坦白问你，喺你在任嘅时候，你老细。你睇唔睇到有啲乜嘢端倪？其实佢承受咗好大嘅压力，导致到佢要决定挂，因为唔挂系会真系受到一啲呢啲咁嘅嘢影响咧。 我只可以咁讲，每一个机构 只可以咁讲啊！ 我只可以咁讲，每一个机构，甚至你睇翻每一件历史上发生嘅嘢，其实带头嗰人都好紧要， 系 即系佢做得好唔好，历史会话俾你知。 嗯， 历史不会说谎。 嗱，我有一个问题问嘅啦，历史问题啦，呢、這个 friend 嗱，即系大家都成日讲都市传说李啊李氏历史强啦， 系 咁，头先都讲过啦， 我唔知点解相信噶，即系我真系好捻坦白，我即系我唔系讲大话，但系问题就系话，我真系怀疑就系话，你会唔会有用一啲科学或者 chemical 嘅方法，令到啲风嘅形成系 冇 太阳有关系， 冇， 于是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可能尽量就系 off 你太高估咗人类嘅能力啦， 系啦，冇错啦。 如果唔系，我哋都唔会为全球暖化啲嘢做咁多啦，我哋做唔到噶嘛，就系、是、好啦。点解我想问咗咩历史问题就系、是、嗱，佢先讲过啦，挂风球咧就需要有理论上四个站要过冇风力噶嘛。咁好啦，究竟系我哋存咗有历史历史到而家为止，其实 会唔会我哋嗰集唔系因为某啲人原因特登执去某个位度，即系变个令到啊，其实难挂咗咧咁样。 嗱啲。 我即系同选举划计， 唔系我系啦，同选举划区一样，系啦，咁咪赢咪变输咯。 其实我正话都讲咗少少啦。有一个站，我觉得啊，我自己觉得系选得唔好嘅。 系 几时变嘅先嗰个站？ 吓， 嗰个站我睇翻嗰个网页，因为我自己 刘和山啊嘛， 就刘和山就系2013年咯，即系我退休之后。退休之前，退休即系推出，好似系07年推出系嘛？ 你剛才 說的，即是你是陳方安生，你離任了之後呢撐不住了香港很多東西都 不是不是，如果2013即是說不是李氏力場去影響了個站，令到因為李氏力場這個笑話應該最少2003位打後的啦，是這樣說，不是這麼即是 不是近期， 不是這麼近期的，那即是說不關事的那個站。 其實是我不止我添。仲有一位你哋大家都好熟悉嘅同事，我哋嗰陣時真係差唔多。 姓咩 㗎？唔好講啦， 唔好講啦。即係差唔多。 喺電視上見到嘅。 差唔多即係可以拍台 大家。 咁就走咗。因為係我覺得係唔合理嘅。 咪嗱，除咗劉和山個站，以你所記啦，即係再打前嘅幾耐冇變過啲站啊？ 嗱啲站本身呢就冇變嘅。都话之前咧，我哋系用好一段好长嘅时间啊！再前我唔想讲，有一段好长时间我哋系用启德啊！咁但系启德到后期都唔系几好，因为你知啦，你而家睇启德变成点啊？ 变咗个码头啊？ 变咗码头，咁你谂下个码头，你一个码头即系好似以前天星咁啫嘛？以前香港嗰边嘅天星，基本上啦，九龙嗰边有个天星码头，香港嗰边有个天星码头。咁九龙个天星码头梗系北面挡住啦，咁啊南边冇嘢挡嘛。咁但係香港嘅天星码头呢就好明显呢起咗座咩 ?IFC 啦。 IFC, 起咗 IFC 之后你咪睇到啲空跌晒囉。即係话其实呢、其实你就算个站冇变呢嗰、那个周围嘅环境变咗都有影响嘅。 即係理论上呢其实呢我哋系学你话李氏力场仔李嘉诚知道啲站系边个位喺个位 起咗嘢出嚟。 哇 先得起个 位 顶住呢位 嚟啦。我哋一路尊重事实而家就回归花生啦呢、這个人。 或者我答返你即係落波嗰个问题啦。嗱譬如挂波当我哋搣晒标准挂 咩准则挂波 挂咗。 点解落啊落好紧要啊几。 落呢你想想就会比较保守少少。 哦都是保守的。 那你点解保守呢点解保守 跟着翻转头。 你落咗个波之后跟住啲风突然间又大波。 对啦跟着翻转头。 咁就因为其实真係唔能即係你係。 但你感觉一落就啵啵啵啵就好快落晒㗎。 咪因为你登咗落之后佢真係减弱。 佢会减弱。但唔係嘅其实好多时呢是登了陆之后呢我们因为转了风向的关系呢、本来吹紧一些偏北的风无论是东北西北也好呢是比较小一点的。一转了在海上吹来的西南风然后好像上次那么说就不是转东南的由东北转做西北跟着转西南。转了西南风的时候才大的尤其是风在我们的附近或者我哋嘅南边过 啊 喺我哋西边过呢啲风好多时呢就係、是、过咗我哋或者开始离开緊我哋嗰时先大。咁、所以呢其实落波係比较上係保守一啲呢係比较合理嘅。因为你驚佢突然间又再大返哇咁就真係好样衰、你又要再挂返个波上去。 Okay、我心嗱头先亦都讲过啦啲站好耐冇变过啦即係之前。咁理论上改环境变其实我哋系咪应该揀啲站呢即係科学角度去讲啊应该系揀啲我哋认为系最冇遮挡嘅有机会落到即係个最大风嘅站系最正確呢 你理论上佢而家揀嗰啲站呢就基本上都系咁原则。理论上。 理论上要,ok。 但系我觉得即系正如话 Smart City 呢应该即系下一步啊如果系真系要做检讨嘅话呢。 唔系咁易 架。就系要大家嗰个数据啊大数据啊嘛即系要同。 唔系大数据冇关冇取啊 有关啊。 唔系嗰啲嘢。 完全明白唔讨论呢样嘢。 ok。 但系啦。因为而家所有嘅数据都系同个风速有关啦。咁但系你嘅风速头先个标准就系话离海平线三米一个咁低嘅地方。 唔系海平线附近。 海平线附近。三米系一个。 十米。 十米 ,ok。 十米。如果我冇记错啊。 ok, 唔紧要。有冇办法换嗰个另外一个 scale, 就系话纯粹我哋将啲站而家唔好设喺地面不如摆 大厦顶咯，一定冇挡风啊！只要个 scale 跟佢移咪得 啦。如果我冇记错咧，就有啲站。 佢啲头盔戴得几好，次次都系。如果我冇记错，如果我冇记错， O K 嘅 ，O K 嘅，我明白。 咁嚟咗职会变噶嘛？ 会变。嗱，譬如睇得好明显， 系好准嘅。其实大家知道。 但系咪咁会客观少少咧？你冚唪唥摆晒喺塔顶啊，摆晒喺山顶啊，摆晒喺大厦顶咪得咯？ 嗱，其实可以咁添。而家啲计算机模型咁准， 嗯， 系嘛？ 用个 model 算数咯。 model 根据而家嗰个实际上啲风拍晒去，然之后咧就做一个客观嘅风场出嚟，可以咁添。咁可能做嘢上嚟仲客观仲方便添。 系啊，以后就跟住个 model 几点钟嗱，我打埋个 number 俾你睇啦。 唔系，其实我同阿欣就好容易参照嘅。我哋都中意打网球， 嗯， 即系而家你睇咧打网球咧，哇，嗰、那个尤其离地咧，哎，有个球员投诉，咁个裁判就走落嚟睇下，我跟住 OK 出界。入界，但系咧跟住有个电脑嗰个 bird eye 嗰个模型咧睇出嚟死啦，原来啱啱就系你话 out 系 in 嘅，咁咧呢啲我哋做观众就好过瘾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做市民咧，俾到呢啲咁嘅数据越多数据咧就越即系做个主办者就越惨啦。 或者咁讲啊，其实而家其实天文台好开放嘅，大部分嘅数据咧都已经摆咗个网度啦。 嗯， 咁其实咧无论系打工仔、老板。有好多資訊咧，佢雖然冇講到出口咧、嗯，你睇啲 number 咧，自己都有一個估算嘅，可以 嗱 嗱，因為其實好大好簡單，落到咁大雨，天文台冇發到呢個紅雨或者黑雨，全香港啊嘛，佢講緊全香港嘛，喺你嗰度特別大嘅，而又真係淨係喺你嗰度嘅啫，咁佢冇理由發啦，係嘛？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喺你嗰度，你好大雨嘅，咁有少少 common sense 就話我究竟行唔行出街咯？我究竟送唔送我仔去翻學咯？ 唔係，即係我覺得有時唔係雨水問題，係其實某啲地方可能佢哋即係個排水啊，或者嗰啲疏曬，根本唔係雨量問題，排唔到水啊嘛。 雨量係其中一個因素，但係有其他因素咯。嗱，所以你發覺第一場雨梗係弊啲嘅。因为啲渠塞啊嘛， 系啊，真系冇错， 因为啲渠塞 未冲晒啊嘛。 雨系另外一样嘢，今日 系雨系另外一样嘢。其实一阵我都会讲一讲。其实我想问嘅系就系话，其实而家出现一样嘢叫网上天文台或者地下天文台啊。其实基本上都系每一个估算或者每一个消息都会早过天文台公布。你点睇嘅咧？其实 嗱，其实咧个问题就系咁，我就算离开咗咁耐咧，啲、朋友都问我。扯唔扯波噶？听日咁样，我照答噶。 即系唔好意思问。 个问题系诶，嗱个问题系咁 啊。 我可以话俾佢听，我嗱呢个系我嘅答案，基于我所睇到嘅嘢。我而家所睇到嘅嘢，梗系比起我翻紧工嗰阵时见到嘅嘢少啦，系嘛？咁但系我俾咗一个最好嘅我嘅估算。佢同埋仲有一样嘢，你可以谂到天文台嘅压力系大过我好多。佢唔可以话俾你听，呢个钟话俾你听，哎呀！好大機會八號隔一個鐘或者兩個鐘之後，哎呀都係唔會。跟住第三個鐘，我話俾你聽，哎呀都係會。咁你係咪對佢嗰個信心會細咗好多？其實佢其實係實際上一個官方嘅機構做呢啲嘢咧，個壓力係大好多嘅。你可以諗到。 咁但係而家出面咁多 alternative 嘅資訊，或者其實佢自己都有自己啲 model。 因為佢哋唔係自己有佢自己 model， 佢都係抄，佢都 係 參考人哋嗰啲 model 嘅結果嘅啫。咁當你冇一個责任嗰阵时候， 就咁乜都得， 你讲乜都得啦。 咪啦，好快讲啊嘛，你唔需要谂之后使乜 consistent 噶。 你同埋你唔使承担个后果嘅问题。 嗯，其实我都系最主要系你自己讲翻呢段嘢出嚟，等大家明白你嘅处境啫。但系其实另外一样嘢又唔系拆开少少嘅。其实头先我都已经讲一样嘢，即系既然香港本身系一个石屎森林，大家喺住嘅地方或者做嘢嘅地方已经系相对地比30年前非常之安全。系咪就系话而家？大家用緊個標準就係、是、爆波就好危險啦，所以就大家盡量唔好出街。呢樣嘢已經係完全越 obsolete 咧，已經係 又唔係完全 obsolete 嘅。不過嗱，即係我有少少唔舒服咧、 嗯， 就係話如果我即係我同阿某位博士嗰個觀點好唔同咧，就係話喂佢話呢個公眾安全、哦，所以我要咁。咁你都要招你都要兼顾啲客观标准，即系等于狼来了。如果我扯亲八号波，我挂亲八号波，跟住之后都冇乜风嘅，啲人就会习惯成自然，即系觉得个八号波其实冇嘢。到真系有个达标嘅八号波嗰时候咧，就出晒事。 咁其实喺个 scale 上面系咪可以？ 呢、這个其实咧就系、是、其实我自己咁睇法啦，即系纯粹我自己嘅睇法，唔、系天文台嘅睇法，就系、是、我哋天即系作为一个科学嘅部门咧，佢挂嗰个爆波，尽量跟足嗰个客观嘅标准去做，但系嗰、那个社会、那个城市点样去应对咧？就应该成班持份者坐埋一齐倾，应该要点做？ 好啦，问个历史问题嘅讲风球，因为即系其实我未出世嘅，之前咧风球系多好多嘅，即系有五号啊，有好多嘅。而家其实我哋突然间少咗好多风球嘅， 一三十八啦， 系啦，一三十八咁就上去啦。咁、其实。而家系咪倒翻转头系即系当资讯发达啊，我哋可以其实多翻少少风球，即系令到我哋知道大家嗰个即系升级个关系，而唔系好似旧时减弱风球。我冇记错，原因就系话方便去翻学啊、翻工去 manage 嗰样嘢嘅。 或者澄清一下呢度，其实最近台长都有拍过一段短片，我都 share 咗出去嘅，就系、是、其实最。比较早的数字，最早的数字风球这个系统呢就是1917年。咁嗰时1234567号风球嘅。咁嗰个唔好讲啦，嗰个唔好讲，嗰个比较旧。有而家嘅初型是1931年。咁嗰时有1234567890。 哇刺激喎。 咁但你会发觉而家有几个风球系冇咗嘅。点解呢 ?234 呢就变咗做三，因为其实咧二三四咧就系讲紧 强风 ，不过唔同方向。咁五六七八咧，而家就变咗八号东北、八号西北、八号东南、八号西南，因为唔想即系其实五六七八咧，只不过话同样嘅风力，不过用系唔同嘅方向嚟，就唔想啲市民有一个错误。嘅觀感就係話八號大過七號，七號大過六號，六號大過五號。咁呢樣嘢咧就係、是、好早下嘅啦，1973年就改嘅。咁啊，直用到而家，中間曾經有少少改變過嘅咧，就係、是、嗰個準則，究竟幾多個站或者係乜嘢情況底下吹強風，我哋掛咧？有几多个地方出现强风？强风我哋挂咧就有啲改变过嘅。咁最近嗰个就系正话我所讲啦，就系话全香港我哋揾到八个比较上有代表性嘅站。当然你可以挑战话呢八个站唔系好标准啦。但系而家基本上个标准就系话呢八个站有四个站或以上达到标咧，或者将会达标咧，我哋就挂。天文台就挂，唔系我哋嘅，我已经完全唔关我事，我冇压力。 有朋友问你，你讲嗰啲系数字，但系点样量化咧？量化系咪同数字有关咧？你自己答呢个问题。 咩叫量化？ 咩叫量化？我谂佢讲嘅意思就系个 perception 啦。 perception 啊，咪好难讲咯。正话我讲咗啲客观啲嘅， 系啊，就系、是、大嘅树枝会喐啊，正话即系成棵树会系啦，啲浪几高啊，人喺当风嘅时候会唔会？ 但系当你翻紧工，你要做呢个决定嗰阵时候，你就睇住啲风速或者你预计嘅风速去做决定咯。我唔知道噶，我唔可以。 其实真系 亦都曾经试过嘅，你都曾经试过嘅，落紧大雨。咁啊，有某位台长，你哋都唔监察住啲情况嘅，一打开到门，跟住全部啲天气图啊，啲雨啊吹晒入嚟啊，咁、那个 office 你可以想象到混乱到咩程度？即系佢当然系发紧脾气啦。 即系其实大众咧，或者好多人，或者老板又好啦，中小企又好啦，政府其实想要一个好客观嘅标准，就系话究竟我使唔使安排我员工而家开始翻屋企，又或者我员工使唔使 anticipate 几时要翻工，几时唔使？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嗰个系一个政治决定，多于一个所谓叫天文数据、天气数据嘅公布。 又唔系完全政治嘅，系个师傅嘅决定啦。咁讲 系啊， 就是、一个 即系你只要将你哋。天文台的工作同呢个决定是分开个部门去公布的话，我就觉得已经是少好多拗撬。即系好坦白讲，而家你讲紧个风，啲雨点咧？即系其实你而家睇到就系好多情况就系话，因为以我所知啊，黄红黑咧其实系三个唔同嘅阶段嚟嘅。黄色就系将会有大雨， 唔系黄色系30毫米， 黄 OK 一个钟 雨，因为我 解咁讲咧？其实我系睇好多，即系我好记得佢 红日五十 广告啊。个广告啊，佢系预料会有大雨，同埋已经大雨做到严重嘅交通问题。黑色咧就系已经瘫痪咗啦。我明白。咁你咧就要打 pat pat， 即系喺无线，即系喺电视台卖广告嗰个人。即系佢俾我哋嘅资讯就系话，唔系一个程度嚟嘅，系一个时段嚟嘅。即系简单嚟讲咧，基本上你见到红色咧，基本上你已经系都已经汪洋一片噶啦。你最好就唔好出街。其实我觉得好多时你翻唔翻工、翻唔翻学，其实系在于自己嘅决定。即系好坦白讲，你就唔好话纯粹就系话按照个天文台俾一个资讯你。喂，好老实讲，天文台系俾一个高暴料，所谓咩叫高暴啊？系成个香港咯，即系可能湾仔同金钟啊已经唔同噶咯。 唔系个个都梗系想有人做咗个决定，跟住我去跟嗰个决定。如果决定做得唔好，跟住我就投诉咁啦，系嘛？ 所以我觉得而家咧，家长嚟讲咧，其实系开明咗啲嘅，即系佢觉得唔翻唔翻，因为而家啲人惊俾人冠名做呢个虎爸同虎妈嘛，咁唔翻幼稚园唔翻小学，其实好冇乜问题嘅，好多人请假去旅行去玩添。问题就系话，在于翻工嘅人，即系好老实讲。你翻工同唔翻工唔系净系话我觉得适合定唔适合，而系话老细可能会炒我鱿鱼，又或者话 appraisal 会写翻去噶嘛。咁真系有好多事实情况就系话，如果我屋企水浸咁，我唔翻工，老板系咪应该体谅我咧？即系呢啲就完全已经脱离咗个科学嘅判断啦。即系你所以点解头先讲就系话，你天文台做嘅所谓叫决定，又或者你哋嘅科学资讯咧，系一件事，系一件好客观嘅事，但系就真系唔好做咁多即系消费嘅 decision。 所以你会发觉譬如暴雨警告啦，佢冇个水浸警告 吓。 水浸警告在新界北部是一个特别原因，因为那里因为很多基建特别容易水浸。 同埋是不是很多北边来的水会水浸下来呢？因为很多时候 一水浸就会听到。 其实很简单，你落 深圳河 你落大雨和水浸是有关系，但是其实另外一个更紧要的关系就是渠渗不渗。 是都是啦。 同埋其实本来很简单啦，本来啲水是可以流得走嘅，你起咗佢做石屎，咁啲水尤其是如果窝咗喺度嘅，咪容易啲水浸囉。咁嘅情况底下呢，就係话你嗰啲渠做得唔好，或者啲渠塞咗呢，就会水浸。 咁其实而家即係香港嘅 infrastructure 系咪大致上安全，同埋基本上以你觉得啦，即係要返兜嘅问题，你觉得需唔需要 update 一下呢而家个。 其实呢你睇返新聞啦，打次风你留意一下台湾。你留意一下啲即係地方係同香港差唔多水平嘅，甚至日本甚至美国啊。 其实少多人喎，真係。 其实係即係其实香港，如果你睇返啲实际上嘅数字，我正话先啱啱列返啲表出嚟睇。而家即係客观啊，而家唔係唔好摆啲感情落去。就係话伤亡嘅数字係越嚟越少。 係 啊。尤其是係亡嘅数字越嚟越少。甚至有几次是大家都啊呢一样嘢，我仲要讲讲，就是大家唔好忽视咗个一号波。一号波而家可能死亡引致死亡嘅机会呢，一号三号是大过八号。 点解 九号十号。点解呢？风平浪静嘛。风平浪静啲人咪出海。 出海。 或者喺海边玩囉。摸险囉。我成日都系我一有呢啲咁嘅情况咧，我就叫啲朋友你千祈唔好做呢咁嘅嘢，因为点解咧？个风未嚟咧，嗰啲涌浪啊，啲 swell 啊，嗰啲比较波比较长嘅浪咧，就可以拍岸，拍岸咧就可以卷咗你落去。咁所以其实呢样嘢咧就要好小心。其实咧，台风喺历史上引致伤亡最大嘅咧，就系、是我正话讲嗰样嘢啦吓，啲即系佢风平浪静，你喺岸边俾个。大浪，因为个台风引起，佢嗰个浪行嘅速度系比嗰个台风快好多嘅。拍到埋岸，卷咗落去。另外一样咧就是风暴潮。香港其实我啲年份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好似1937年系其中一次啊，死过超过1万人。 系好犀利 嘅。就系、是、话当个台风嚟嗰阵时候，如果夹埋个天文大潮，啲风其实一路吹住啊，啲海水退唔到啊。加埋本身。啊、即是自然的潮水涨退的关系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即是历史上譬如在孟加拉那些是可以死过100万人，可以这么恐怖。咁所以其实香港嚟讲，我估我哋啲基建呢就好咗好多㗎啦。我哋你好简单钱问题啫嘛，你嗰、那个岸边嗰、那个 formation level， 起高啲，咁你咪冇容易浸咯。咁其實香港係真係好咗好多，香港比好多地方係好。大家留意一下新聞。 咁啊，即 不過、嗯、真係要好小心留意咧一號波。即係如果你今日覺得呢個全部嘢都係垃圾嘅，都有一個 message 帶翻屋企咧，就係話咧，一號波唔好喺外面。 嗯， 即係嗱，好簡單，你走去一號波通常都仲好天噶嘛。 系， 因为个风未嚟之前喺啲 喺八百公里之内， 系啊，八百公里里边咁好天，啱放假走去摸下蚬啊，走去岸边睇下浪啊， 算可 系啊。咁同埋仲有好惨嘅咧，就系八号波就好玩啊嘛。对于某啲人嚟讲， 嗯， 啊，你玩滑浪嗰啲有个大浪先好玩嘛。但系个问题就系 嗰啲系累死人哋救佢嗰啲人啊嘛， 救佢嗰啲人 啦，好多次噶啦，好多呢次噶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天氣呢啲，你接觸多啲資訊咧，你個人會持平少少嘅。 同埋你未出事咪好地地咯，出咗事，好似最近先至落一場雨，有一個人係咪行山定跑步啊？喺香港仔個瀑布嗰度係咪啊？ 跌咗落去， 咁就拜拜噶啦。即係其實係好小心咯，即係對於大自然要有個敬畏之心咯，我覺得。 嗯，即系虽然好坦白讲，阿欣生咧，其实讲嘅嘢，即系佢对于好多人嚟讲系即系叫做好保守噶啦。咁但系唔系啱唔啱听，而系喺我角度就只有保守同埋冇咁保守，冇咁保守嘅啫，就冇啱唔啱听嘅。因为我觉得就算自己唔中意听嘅嘢咧，一件事，但系我觉得客观同埋你系有你嘅 belief 就 OK 咯吓。咁所以我其实大家觉得系叫做宽容一啲，接受更加多意见，同埋就系其实你諗深一層，咁多個氣象嘅站，咁多個測風嘅地方，邊啲當風，邊啲唔當風，其實攞嘅資訊翻嚟咧，其實好難去籠統咁俾一個好 definite 嘅 decision 出嚟，就係掛幾多號波，掛定唔掛。其實老實講，人為因素係比較大嘅，係咪可以咁講？ 人為因素啊，我又唔覺得，真係唔覺得、我覺得教育好緊要，教育好緊要。社会应该要点样去睇呢件事，点样去应对，可能。 咪呢个咪就人为因素咯。 都咁上下，大家要坐埋一齐要检讨一下咯。 即系大家都有个 perception， 但系大家都唔想翻工嘅，呢个都系人为因素其中之一啦吓。你大家都冇呢个 perception， 大家都一齐要翻工，咪唔好约佢打牌咯，好简单啫嘛。 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爆波，咁咪排队等放学。落雨。 你可以记到咁耐之前嘅嘢嘅？ 记得、啊。 我记得爆波时已经系约紧脚打牌嘅。好多谢今集两位嘅贡献，三位嘅贡献，下礼拜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